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像牛前辈这样能够不惧强权的又有几个呢？很少很少。七大宗门争夺战结束之时，武魂殿必定会在明面上与两大帝国叫板，甚至会主动侵袭。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战争发生不利的必然是两大帝国。我要成立唐门，除了自己的部分私心之外，就是希望能尽可能的去阻止这样的局面出现。魂师界的高等级魂师虽然不少，但绝大多数还是低级魂师。武魂殿手中所掌握的数万低级魂师才是对两大帝国最大的威胁。我们唐门的暗器您也看过了，如果我们大批量生产，为两大帝国官方提供足够的数量，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两大帝国至少还有一拼之力。武魂殿毕竟只是宗教一般的存在，而两大帝国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双方谁胜谁负其实还很难说。虽然我知道前辈您忘不了当初昊天宗的抛弃，但您也不能否认昊天宗天下第一宗门的底蕴。如果武魂殿与两大帝国之间出现僵持的局面，那么您认为昊天宗会不把握这样的机会吗？我可以告诉您一个秘密，昊天宗20年的封闭并非只是封闭。昊天宗虽然人数不多，但却都是高手，光是封号斗罗级别就有6人之多。您应该明白拥有昊天锤武魂的封号斗罗意味着什么。大陆混乱，要获得最后的胜利，我相信昊天宗定能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我们的计划能够成功，那么我们唐门的影响力也绝不会在昊天宗之下。我可以向前辈保证，唐门永远不会被昊天宗收编，唐门就是唐门，独立于任何魂师团体之外。我们只是一个组合在一起生产暗器，自给自足自保的团体，甚至算不上魂师宗门。牛皋前辈，晚辈诚心地邀请您加入唐门，唐门绝不对玉之一族进行任何限制，所有玉之一族族人依旧归您掌管。如果届时您认为唐门不适合停留，那么您也可以随时带领玉之一族退出。不瞒您说，现在唐门除了励志一族的加入，只有我、胖子以及另外2名伙伴。您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泰坦前辈吗？ 分析的透彻，邀请的也真诚，每一句话倒是都实实在在。 这些都是唐三在月轩中姑姑教给他的。那一年的时间，唐三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唐月华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今之事，实力并不代表一切，做一个既有实力又有处事能力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泰坦也在仔细听着唐三的话，脸上笑容渐浓。他对牛皋的性格当然了解得很，唐三选择说服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尽管牛皋在呼延震面前表现得极为强势，但那只是因为呼延震触犯到了他的底线。作为一族之长，他真的会不在乎家族的存亡吗？此时，牛皋脸色有些阴晴不定，注视着唐三久久不语。此时在这大厅之中不只有他们，马红俊、泰龙、牛奔也都在。牛奔此时才明白唐三来此的真正目的，听了他的话也同样陷入沉思之中，显然在权衡利弊。 临出来之前我已经交代泰诺，让他开始收购周围一些民房，准备对府邸进行扩建。记得当年我那府邸建设的时候还是你给弄的哈，这次恐怕还要麻烦你了。你我兄弟这些年一直分出两大帝国，真的很怀念我们当年一起天天喝酒吃肉的样子。我并不会因此劝你加入唐门，只是老犀牛，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赌这一把？如果我们赌输了，哥哥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们励志一族绝对会在你玉志一族前毁灭。 武魂殿欺人太甚， 好，老猩猩，我就一起跟你赌这一把。唐三，你记住今天说过的话，不论将来如何，我们与昊天宗都不再有任何关系，这是我们的底线。只要你做的事对大家都有利，我们玉之一族也会毫无条件地支持你。 我的好兄弟，欢迎你加入唐门。 走，继续喝酒去。刚才让呼延震这老小子给搅和了，不能破坏了我们的兴致。 再次坐到酒桌上，气氛已经明显变得不同。牛皋看着唐三目光中之前的那几分敌意荡然无存，他一向是豁达的人，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绝不后悔。酒过三巡， 老犀牛，你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少主和他一同建立了唐门吗？ 为什么？ 除了那令我心动的暗器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少主这个人。少主今年才20岁，为什么能拥有现在的成就？现在我也可以告诉你了。5年前，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你知不知道？ 好像是听说过，我们宗门中也有几个小子，跟随一些学院去参加了，成绩都不怎么样。 这你就不如我了吧？泰隆这小子可是最后的冠军队成员之一。 你说什么？这小子这么出色？ 行了，小子，叔叔倒没看出来你都这么厉害了。我可听说了，那次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乃是最近几十年来最为精彩的一届，参赛的魂师水平都相当之高，尤其是武魂殿派出了号称黄金一代那三个年轻人组成的战队参赛，可最后却被一只黑马击溃了。没想到啊，你就是那战队的成员。我想想啊，哦，对了对了，好像是叫什么史莱克学院战队，是吧？ 牛奔叔叔，您就别夸我了，我虽然也算是战队中的一员，但却只是替补队员而已，最后关键的比赛我都没上过场。我们战队之所以能够战胜武魂殿黄金一代，那都是少主厉害啊。少主不但是战队的副队长，而且还是整个战队的灵魂，最后一战正是他以一己之力挡住黄金一代中的兄妹武魂融合技力挽狂澜，令我们获得了冠军。当时少主的魂力才40几级，武魂殿黄金一代都超过了50级。 嘿嘿，我也是主力啊。泰隆，你怎么不夸夸我呀？ 嘿嘿，是胖子也是主力，他也比我强多了。你的武魂是凤凰吧？ 牛皋、牛奔父子听着泰隆的话，脸上的神色不禁出现了一些变化。 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少主的优秀连武魂殿都妒忌，前途不可限量啊。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难道武魂殿不会找麻烦？ 哎呀，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先不说武魂殿找不找得到少主，少主随着实力进步，有一个武魂二次觉醒，导致形貌气质大变。以前认识他的人面对面的站在眼前也认不出他。而且在这天斗城中，有人想对少主不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唐门秘密成立，不去参与魂师宗门之间的斗争，我们只在暗中积蓄力量。 哼，不管怎么说，以后我们也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了。等这次聚会结束之后，我就去吃你的，喝你的，嘿嘿， 随便，管够。反正七宝琉璃宗会在经济上支持唐门，有本事你把他们吃穷了呀。他们宗门被迫，可财富却没少，那可是号称天下最富有的宗门。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咱们这唐门有前途了？既然这样，不如我们把敏之一族也拉过来好了，他们的日子本来就难过得很， 一直受到我们大家的接济。既然经济上没问题，唐三连我都能说服，我相信老白鸟那厮问题也不大。 那家伙最讨厌别人叫他老鸟，哎，你可要小心他的怒火呀。不过我们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如何算计算计他。你说咱们两个都在唐门了，让他过来岂不是更热闹？ 两个不良老人顿时开始一脸兴奋地低声商量起来。唐三自然能够听到他们的话，一时间背脊不禁一阵发冷。 原来年纪变大并不影响邪恶念头的出现，当然他们的目的还是好的，此行仗目前来看比预料中的还要好，唯一让我担心的是破执一族。从泰坦与牛皋都没有提到破执一族来看，那并不是一个好说服的宗族。当初由于武魂殿的袭击导致他们损失大半，对昊天宗的恨意也自然是最强的，而且他们是单属性四宗族生活最好的一个宗门，究竟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动他们呢？ 第二天傍晚，距离单属四宗族聚会还有一天的时候，敏之一族到来，牛皋、泰坦一起迎出门外，唐三、马红俊、泰龙他们也跟在后面。仔细数了数，唐三发现敏之一族一共来了12个人，为首的身材瘦长，看上去十分匀称，一头长发披散在身后，他的头发已是雪白色，如果不是面庞红润如婴儿，看上去年纪会比泰坦和牛皋要大，可唐三却知道他的实际年龄比牛皋还要小上1岁，他的魂力在81、2级左右，这正是敏之一族的族长白鹤。其实敏之一族的武魂不是鹤，鹤的飞行速度并不快，他们的武魂是拥有最快飞行速度的一种鸟类，叫做尖尾羽雁。跟随在白鹤身边的是一个看上去年纪与唐三和马红俊差不多大的少女，少女身材高挑匀称，相貌极美，虽然略瘦了一点，但相貌也只是比小五、朱竹清他们逊色半分而已。挽着白鹤的手臂，眼神看上去有些高傲，美目顾盼，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似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